想，我骑着马回这边流浪去远方。想想你唱着歌披着夕阳等待我回返。 哦，亲爱的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可为什么感觉你的心还在流浪？直到有一个晚上你在梦里叫香香，我才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未到过的地方。想想想想，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？想想想想，她长得什么模样？哼，你是鬼迷心窍还是负心郎？浪费了我的一片温柔心肠。 想想瞧瞧你的娇模样，少年的心泛起波浪。想想亲亲你的小嘴巴，让他诉说你心里的话。想想我骑着马回这边流浪去远方。想想你唱着歌披着夕阳等待我。 上上他柔柔的眼光像明媚的月亮，而故事总是这样忧伤。最美的也最短暂，最短暂也最难忘。为了梦想你去了远方，从此断了音讯，四处漂泊浪迹天各一方。 想想我骑着马回这边流浪去远方。想想你唱着歌披着夕阳等待我。 你不知道身边的我也很受伤，我没有让你快乐吗？还是没有她漂亮？你难道真的是她的羔羊？我想想想想，她是什么样的姑娘？想想想想，她长得什么模样？不是老马不吃回头草，那些错过的又怎么能够回头？我想想已不是那个想想，不信我陪你去找找看看，那皮鞭早已断，那羊群早已散，到时你不要失望。谁没有过年少轻狂？可更应该珍惜我们的相伴。哦，想想想想，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？想想想想，她长得什么模样？想想想想，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？想想想想，她长得什么模样？